你爸死了，你要结束公司，你要跟我分手。十一，你这是装孙子给谁看呢？啊？自我惩罚，自我赎罪。你这样做，你爸就能活过来了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蹲下去拽着十一的领子，不由分说的就往上提。十一被他这样子给吓着了，脖子突然被拉着，他有些痛苦的咳嗽了一声，然后拉住英明。 英明， 妈的！欧阳刚才真的没骂错，你看你这副德行，还像个男人吗？ 手腕被石毅拉住，所以又加重力道。英明整个人的感觉像是想要这么直接把石毅从地上拎起来，姿势太过痛苦，石毅几乎喘不过气了。但是英明完全不管他越发难看的脸色，说：“ 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是怎么答应过我的？”十一，你说你刚才开口的时候，为什么我没答应呢？ 英明觉得头直犯晕，晕得恶心。看着十一几乎要喘不过气的样子，他觉得自己也快窒息了，胸口就跟被千斤重的大石压着一样，连一点点呼吸的空间都没有。他声音很哑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细微的颤抖，一遍遍地追问着为什么，问到最后已接近于咆哮。 啊！妈的，为什么我不答应？十一，我他妈的看见你这副德行就来气，你这样有用吗？啊！你告诉我，你这样装死装活的有用吗？你爸就想看到你这副熊样子，你结束公司，你跟我分手，你推翻你坚持了20多年的人生，你对得起谁啊？如果现在的这些你都认为是错的，那之前的那些年里到底在干什么？ 英明猛地一把把石毅摔到地上，开始扯他的衬衫，动作完全没有半点情欲，只有怒不可遏的失控。英明压在他身上，捧着他的脸狠狠吻下去。一个多星期的精神折磨，两个人的嘴唇全都干得掉皮，磨在一起透着血淋淋的味道。血腥气勾起了身体深处的潜在嗜虐欲。石毅是在感到血腥味的时候才猛地醒悟过来，他猛地一把推开英明。 英明， 别他妈的叫我！你要用自己的事业、理想去做牺牲品，随你便，我管不着，我也懒得管。但是你要用这段感情做牺牲品，你当我是什么？ 单手扯开石毅的腰带，英明整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力气大得有点离谱。石毅下意识地想要去攥住他的手，最后两个人直接撕扯到一起，情况开始失控。但是英明一直没有停下来。 你有父母，我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他妈的也是家里独子，谁也不比谁值钱。我爸妈的电话到现在我都不敢接，你知道吗？就你内疚，就你自责，就你十一了不起是吧？你脑子里除了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过别人？你后悔，你后悔有用吗？让你多回家看看你肯吗？让你回家跟你父母先谈谈你肯吗？平时装的你妈人五人六的，关键时刻不就孬种了？十一，你现在就算去死都换不回你爸一条命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罪你就是得背一辈子，不只是你，我也得背一辈子。你知道什么叫遗憾？遗憾就是你痛苦一辈子都解脱不了，闭上眼睛就想到你爸，想到这局面是你造成的，知道吗？ 一拳一拳打过去，也不管到底有没有打到失忆，英明眼里已经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。心底的那股钝痛让他除了一拳拳挥出去根本就想不到任何事。 然后你还得面对着我，想着这一切是为什么发生的，连逃避都不行。 这句话将石毅逼到一个再也无法忍受的极点，他承受不了的怒喊了一声，猛地一把把英明掀翻到旁边。后者因为撞到身后的饭桌，上面的碗筷和花瓶碎了一地，碎片飞得到处都是。英明的头刚好撞到桌角，之前受的伤口又裂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血染到了桌腿上，空气里都透着一股歇斯底里的疯狂。石毅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指着英明道：“ 你要给我闭嘴，听见了吗？闭嘴！” 英明就着倒在地上的姿势笑了，一脸讽刺：“ 你以为你谁啊？” 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血：“ 我刚说说。”你都受不了了，以后还有好几十年呢，你怎么办？十一，你准备怎么办？ 扶着桌子站起来，英明直接冲着十一扑过去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出手完全不控制力道。十一显然被英明逼得崩溃了，明明看着英明身上有伤，却完全找不出半分理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，这种伤害根本是相互折磨，打在对方身上，自己心里的疼和痛就翻倍一样的叫嚣着。屋子里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斗殴而东倒西歪，一片狼藉。十一这一个星期几乎都没怎么吃过东西，他在家里看着他妈妈一直在哭，心里就跟被人用搅拌机碾碎了一样的难受，整个人过得浑浑噩噩的。英明的电话打过来，他看见了就是不想接，最后实在没办法干脆关机。他没有办法面对英明，因为想到对方，他就仿佛看到了自己过去做过的事，然后最后所有的画面都会定格在他爸爸最后那张灵堂上的照片，黑白色，没有任何色彩的单调和死气沉沉，那种感觉痛不欲生。而刚才听见英明说出那句不同意的时候，他觉得好像又经历了一遍一样，从告别式之后就没有再落过泪的眼底又开始透上那股酸涩感。英明把石毅勒着脖子按在地上，两个人身上染的到处都是暗红色的血点。他用浑身力气控制着对方的行动，然后一边饱含怒意笑着，一边扯下石毅的裤子贴在他耳边低吼道：“ 你要分手，我不答应，听见了吗？我不答应。” 石毅因为这句话整个人抖了一下，他咬了下牙想要阻止英明再重复这句话，但是身后的人根本就不理他。